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60，唐纪76。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。乾宁二年春正月辛酉，幽州军民数万以挥盖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。克用命李存审、李仁恭将兵略定巡署。癸未，朱全忠遣其将朱有功为兖州，朱宣自运以兵粮救之，有功设伏，败之于高吴，尽夺其饷。秦河东将安福顺、安福庆。己巳，以给事中陆西生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。牺牲元方武士孙也。人参护国节度使王仲迎薨，军中请以仲荣子行军司马科之留后事。科仲迎兄仲简之子也，仲荣养以为子。杨行密表朱全忠罪恶，请会议定掩运河东兵讨之。董昌将称帝，即将佐议之。节度副使黄杰曰：今唐氏虽危，天人未厌，齐桓晋文皆一代周氏已成霸业，大王兴于犬母，受朝廷厚恩，位至将相，富贵极矣，奈何一旦忽为族灭之计乎？即宁死为忠臣，不生为叛逆。昌怒，以为惑众，斩之，投其首于侧中，骂之曰：奴贼负我，好圣明时三公不能待，而先求死也。并杀其家80口，同砍一只。又问会稽令无聊，对曰：大王不为真诸侯以传子孙，乃欲假天子以取灭亡也？常亦足诛之。又谓山阴令张逊曰：如有能政，吾身知之，死无为帝，命汝之御史台。逊曰：大王起石敬镇，建节浙东，荣贵近20年，何苦效李乙、刘辟之所为乎？浙东辟除海隅，巡署虽有6州，大王若称帝，彼必不从，徒守空城，为天下笑耳。常又杀之。魏人曰：吾此三人者，则人莫我为矣。二月辛卯，昌披衮冕登紫城门楼即皇帝位，西陈瑞物于庭以示众。先是咸通末，吴越间俄言山中有大鸟，四目三足，声云罗平天策，见者有殃，民间多画像以祀之。吉昌见号曰：此吴越卓也，乃自称大越罗平国，改元顺天，属城楼曰天策之楼，令群下为己曰圣人。以前杭州刺史李淼、前婺州刺史蒋圭、两浙盐铁副使杜颖、前屯田郎中李渔为相，又以吴尧等皆为翰林学士，李畅之等皆为大将军。昌遗书秦刘，告以全集罗平国位，以刘为两浙都指挥使。 刘谓昌叔曰：“与其闭门做天子，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，岂若开门做节度使，终身富贵也？及今圈毁，尚可及也。”昌不听。刘乃将兵三万以越州城下，至迎恩门见昌，再拜言曰：“大王未兼将相，奈何舍安就危？刘将兵此来，以似大王改过耳。纵大王不自惜，乡里市民何罪？随大王足灭乎？”昌惧，只靠军前200万，指守谋者吴尧及巫袭数人送于刘，且请代罪天子。刘引兵还，以状文。王仲营之子，保义节度使巩、晋州刺史姚举兵击王轲，表言轲非王世子，与朱权中书言：“轲本吴家苍头，不应为嗣。”轲上表自陈，且求援于李克用，上遣中使欲解之。上众李希文学，以为复以希为户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朱权中均于善府，为朱有功升元。李克用表刘仁恭为卢龙留后，刘兵数之，仁子还晋阳。归州人高思济兄弟有五干，为燕人所服，克用皆以为都将，分掌幽州兵，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。仁恭惮之，久之，河东兵属幽州者暴横，思济兄弟以法裁之，所诛杀甚多。克用怒，以让仁恭。仁恭素称高氏兄弟所为，克用俱杀之。仁恭欲收燕人心，复引其诸子至帐下，后抚之。崔昭伟与李茂贞、王行于身相结，得天子过失，朝廷讥事，悉以告之。宾宁节度副使崔禅，昭伟之族也。李希再入相，昭伟使禅告行于曰：“相者尚书令之命已行矣，而为昭度举之，今又引李希为同列，相与荧惑圣听，恐复有杜太尉之事。”行于乃与茂贞表称希奸邪，昭度无相业，以罢居散志。上报曰：“军旅之事，朕则与藩镇图之，至于命相，当处朕怀。”行于等论列不已。三月，喜父罢为太子少师。王巩、王尧请朝廷命河中帅，召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，充护国节度使，以户部侍郎判户部王团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王轲，李克用之婿也。克用表仲荣有功于国，请赐其子轲节钺。王巩后结王行于、李茂贞、韩建三帅，更上表称轲非王世子，请以轲为陕州，巩为河中。上以先以允克用之奏，不许。 加王荣兼侍中。杨行密伏怀至四州，防御使台盟盛世公帐，行密不悦，即行盟于卧内得补战衣，持使归之。行密笑曰：“吾少贫贱，不敢忘本，盟甚残。”行密攻濠州，拔之，执刺史张遂。行密军事略得徐州人李氏之子，生八年矣。行密养以为子，行密长子沃增之。行密谓其将徐温曰：“此儿志壮性实，颇异于人。吾夺沃必不能容，今赐汝为子。”温明之曰：“知告。”知告是温，秦孝过于诸子，常得罪于温，温痴而逐之。即归，知告迎拜于门。温问：“何故犹在此？”知告泣对曰：“人子舍父母，将何之？父怒而归母，人情之常也。”温以事亦爱之，使长家事，家人无为言。及长，喜书善射，识度英伟。行密常谓温曰：“知告俊杰，诸将子皆不及也。”丁亥，行密为寿州，上以交机多道，至有余元入宫或侵犯陵寝者，欲令宗室诸王将兵巡警，又欲使之四方抚慰藩镇，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于己，交张论谏，上不得已，下四月下诏西罢之。朝廷以董昌有共书之情，今日所为累得心急，诏释其罪，纵归田里。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陆西生罢为太子少师。杨行密为寿州，不克江环。庚寅，其将朱延寿请侍往更宫，一股拔之，执刺史江从绪。行密以延寿权知寿州团练事，未及变兵数万攻寿州，州中兵少，利民凶惧。延寿至，军中每骑25骑，命黑云队长李厚将十骑击变兵，不胜，延寿将斩之。后称众寡不敌，愿一兵更往，不胜则死。都押牙汝阳柴在用意味之情，乃亦以五骑，后殊死战，再用助之，延寿西众乘之，变兵败走，后蔡州人也。行密又遣兵袭涟水，拔之。钱镠表董昌见逆，不可赦，请以本道兵讨之。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昭度，以太保致仕。戊戌，以刘建峰为武安节度使，建峰以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。杨行密遣使诣钱镠，言董昌已改过，宜释之。亦遣义昌，使促朝贡。河东遣其将石岩、李承嗣以万计驰入于运，朱有功退归于汴。五月， 诏削董昌官爵，委钱镠讨之。初，王行于求尚书令不获，由是怨朝廷。畿内有八镇兵，立左右军。河阳镇进化州，韩建求之。梁元镇进滨州，王行于求之。宦官曰：“此天子禁军，何可得也？”王科、王拱争河中，行于建及李茂贞皆为拱请，不能得，耻之。拱使人谕三帅曰：“科不受待而与河东婚姻，必为诸公不利，请讨之。”行于使其弟匡国节度使行曰攻河中，科求救于李克用，行于乃与茂贞、建各将精兵数千入朝。甲子至京师，方士民皆篡逆，上谕安抚门以待之。三帅圣臣甲兵拜服舞蹈于门下，上林轩亲结之曰：“卿等不奏请四报，则称兵入京城，其志欲何为乎？若不能示阵，今日请必贤路。”行于茂贞、刘汉不能言，独韩建粗述入朝之由，上与三帅宴。三帅奏称：“南北司互有朋党，挥稳朝政，韦昭度讨西川失策，李希作相不合众心，请诛之。”上未之许。是日，行于等杀昭度，西于都亭邑，又杀枢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数人。又言王科、王拱敌数不分，请除王拱河中，徙王行约于陕，王科于同州，上皆许之。使三帅谋废上，立吉王宝。至是，闻李克用已起兵于河东，行于茂贞各留兵二千人宿卫京师，与建皆辞还镇。贬户部尚书杨堪为雅州刺史。堪，于清之子，昭度之舅也。初，崔胤除河中节度使。河东进奏官薛志勤扬言曰：“崔公虽重德，以之待王科，不若光德刘公与我恭候也。”光德刘公者，太常卿刘崇望也。即三帅入朝，闻志勤之言，贬崇望昭州司马。李克用闻三镇兵犯阙，即日遣使十三倍发北部兵，期以来月渡河入关。六月庚寅，以钱镠为浙东招讨使，刘馥发兵击董昌。辛卯，以前均州刺史孔伟、秀州司户张俊并为太子宾客。壬辰，以伟为吏部尚书，复其皆爵。癸巳，拜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，以张俊为兵部尚书，诸道租庸使。石伟居化州，俊居长水，上以崔昭为等外交藩镇朋党相倾，思得骨梗之事，故骤用伟俊。伟以有疾伏于至京师，献上 涕泣故辞，上不许。李克用大举翻汉兵南下，上表称王行于、李茂贞、韩建称兵犯阙，贼害大臣，请讨之。有移袭三镇，行于等大惧。克用军至绛州，刺史王尧必成拒之。克用进宫，旬日拔之，斩尧于军门，杀城中为惧者千余人。九七月丙辰朔，克用至河中，王科营业于路。匡国节度使王行曰败于朝议。戊午，行曰弃同州走，己未至京师。行曰弟行时实为左军指挥使，率众与行曰大略西事。行时奏称同化已没，沙陀将至，请车驾幸滨州。庚申，枢密使骆全冠奏请车驾幸凤翔，上曰：“朕得客用表，赏驻军河中，就是沙陀至此，朕自有以知无。卿等但各服本军，勿令摇动。”右军指挥使李继鹏、茂贞甲子也。本姓名言归，与骆全冠谋结上姓凤翔。中尉刘景轩与王行时知之，欲结上姓滨州，恐为面折景轩，以为不可轻离宫阙。向晚，季鹏连奏请车驾出姓。于是王行曰引左军攻右军，鼓噪阵地，上文乱，登承天楼，欲止之。捧日都头李云将本军于楼前侍卫。李继鹏以凤翔兵攻云，使服御衣，着于楼爵，左右扶上下楼。季鹏复纵火焚宫门，烟炎蔽天。时有延州六都兵屯京师，素为两军所弹，赏急召令入卫。既至，两军退走，各归滨州及凤翔。城中大乱，互相飘掠。上与诸王及亲近姓李云营，护弼都头李居石率众继至。或传王行于、李茂贞与自来营车驾，上据为所迫，心有以云居石两都兵自卫，出启厦门，趋南山，速缩城镇。市民追从车驾者数十万人，必至谷口，噎死者三之一。夜复为道所掠，哭声震山谷，使百官多护从不及。户部尚书判度之及盐铁转运使薛王之柔读先志，上命全知中书事及制顿使。壬戌，李克用入同州，崔昭伟、徐彦若、王团至缩城。甲子，上喜幸石门镇，命薛王之柔与之枢密院刘光玉还京城，置至守卫宫禁。丙寅，李克用遣节度判官王圭奉表问起居。丁卯，上遣内侍西廷玉击诏议李克用军，令与王科各发万计同赴新平。又召张毅节度使张凡 以泾原兵控扼凤翔。李克用遣兵攻华州，韩建登城呼曰：“仆与李公未尝失礼，何谓建功？”克用使谓之曰：“公为人臣，逼逐天子，公为有礼，孰为无礼者乎？”会西庭御制，言李茂贞将兵3万至周至，王行于将兵至兴平，皆欲迎车驾。克用乃视华州之围，移兵迎魏桥，以虚王之柔为青海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仍权之京兆尹，判度之充盐铁转运使，似反正日赴镇，尚在南山寻鱼，市民从车驾避乱者日相惊曰：“宾其兵至矣。”尚且阎王借批一河中，促李克用令进兵。壬午，克用发河中，尚遣供奉官张成业诣克用军。成业同州人，屡奉使于克用，因留监其军。己丑，克用进军魏桥，遣其将李存真为前锋，辛卯把永寿，又遣石岩将3000骑以石门侍卫。癸巳，遣李存信、李存审会保大节度使李思孝攻王行于李元寨，秦其将王令陶等陷于行在。思孝本姓拓跋，司公之弟也。李茂贞惧，斩李继鹏，撰首行在，上表请罪，且遣使求和于克用。赏复遣阎王借批丹王允欲克用，令且设茂贞并力讨行于，似其舔平等更与卿议之，且命二王拜克用为兄，以前河中节度使崔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戊戌，削夺王行于官爵。癸卯，以李克用为宾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，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，定难节度使李思建为东面招讨使，张义节度使张凡为西面招讨使。克用遣其子存续一行在。年11，赏其其状貌，抚之曰：“而方为国之栋梁，他日宜尽忠于吾家。”克用表请上还京，上许之，领克用遣骑3000驻三桥为备御。辛亥，车驾还京师。壬子，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少伟罢为右仆射，以护国留后王科、卢龙留后刘仁恭各为本镇节度使，使宫室焚毁，未暇完弃，赏寓居尚书省，百姓往往无袍户仆马，以李克用为行营都统。九月癸亥，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伟薨。辛未，朱全忠自将及朱轩战于梁山，轩败走还运。李克用急攻梨园，王行于求救于李茂贞，茂贞遣兵万人屯龙泉镇， 自将兵30000屯咸阳之旁，客用请赵茂贞归阵，仍削夺其官爵，欲分兵讨之。上以茂贞自诛纪鹏，前以赦诱，不可复削夺诸讨，但召归阵，仍令客用与之和解。以昭义节度使李罕之简教侍中，充滨宁四面行营副都统，时言拜滨宁兵于云阳，擒云阳镇使王令会等献之。王建前简州刺史王宗尧等将兵赴难，贾诩均于绵州。董昌求救于杨行密，行密遣四州防御使台盟攻苏州以救之，且表昌引咎，愿修职贡，请赴官爵。又为前刘书称，昌狂疾自立，以为兵谏，直送同恶，不当复伐之。冬十月丙戌，河东将李存真拜滨宁军于梨园北，杀千余人，自是梨园避避不敢出。贬右仆射崔昭伟为吴州司马。魏国夫人陈氏才色冠后宫，戊子上以赐李克用。克用令李罕之、李存信等急攻梨园，城中食尽，弃城走。罕之等邀击之，所杀万余人。克梨园等三寨，获王行于子知进及大将李元福等，克用进屯梨园。庚寅，王行曰王行时烧宁州遁去。克用奏请以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靖难节度使，促令赴镇，且理宁州，招抚降人，上迁居大内。朱群忠遣都将葛从周击兖州，自以大军继之，癸卯为兖州。杨行密遣宁国节度使田赟、润州团练使安仁义攻杭州镇戍，以救董昌。昌使湖州将徐书会淮南将魏约共为嘉兴。前刘遣吴勇都指挥使顾全武救嘉兴，破乌敦、光府二寨。淮南将柯厚破苏州水栅。全武余姚人也。义武节度使王楚存薨，军中推其子节度副使号为刘后，以京兆尹武义孙沃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。王行于以京甲5000守龙泉寨，李克用攻之，李茂贞以兵5000救之，营于镇西。李罕之及凤翔兵走之。11月丁巳，拔龙泉寨。行于走入滨州，前使请降于李克用。齐州刺史朱琼举州降于朱全忠，琼仅知从父兄也。衢州刺史陈如卒，帝即代之。李克用引兵逼滨州，王行于登城，嚎哭为克用曰：“行于无罪，破邪胜于解李茂贞及李继鹏所为，请移兵问凤翔，行于愿束身归朝。”克用曰：“ 王上府和公之甚，仆受诏讨三贼臣，攻欲其一，束身归朝，非仆所得专也。丁卯，行于窃卒弃城走，客用入滨州，封府库府居人，命指挥使高爽全巡抚军城，奏促苏文建赴镇。行于走至庆州境，部下斩行于转手。朱轩遣其将贺归、柳存及河东将薛怀宝将兵万余人袭曹州，以解兖州之围。归濮阳人也。丁卯，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，毙明至巨野南，及之屠杀殆尽。生擒归存怀宝，俘士卒三千余人。是日播后，大封杀臣惠明。全忠曰：“此杀人未足耳。”下令所得之俘尽杀之。庚午，复归等训于兖州城下，谓朱瑾曰：“卿兄已败，何不早降？”丁丑，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，指刺史李继勇斩之。朱瑾为前使请降于朱全忠，全忠自就延寿门下与瑾语。瑾曰：“欲送符印，愿使兄琼来领之。”心似全忠使琼王，瑾立马桥上，扶萧国董怀进于桥下。琼至，怀进突出，擒之以入，须臾置守城外。全忠乃引兵还，以琼地贫为齐州防御使，杀柳存怀宝，闻贺归名，视而用之。李克用玄军渭北，加靖难节度使苏文建同平章事。蒋勋求为邵州刺史，刘建峰不许，勋乃与邓继崇起兵，连飞山梅山蛮寇湘潭，据邵州，使其将申德昌屯定胜镇以扼潭人。十二月甲申，阆州防御使李继庸、彭州刺史费存、衢州刺史陈凡各率所部兵奔王建，已有李克用军于云阳。王建奏东川节度使顾彦辉不发兵赴难，而掠夺辎重，遣泸州刺史马敬如断狭路，请兴兵讨之。戊子，华宏大破东川兵于丘林，俘斩数万，拔丘林寨。以为晋李克用爵晋王，加李罕之兼侍中，以河东大将葛玉领荣管观察使，自与克用将佐子孙并进官爵。克用性严急，左右小有过者死，无敢为武。唯葛玉敏慧，能揣其意，婉辞避意，无不从者。克用或以非罪怒将吏，欲避杨柱之怒，克用常视之，有所见证，必争进士为誉。由是克用爱信之，境内无不依附，全与克用谋。朝廷及临道遣使至河东， 其赏赐禄位先入客用，赐及御家。朱全忠朔遣人见之，即扬言云葛玉以待客用，而客用待之亦厚。丙申，王建攻东川，别将王宗弼为东川兵所擒，顾彦辉续以为子。戊戌，通州刺史李彦昭将所部兵2000降于建。李克用前长书记李袭吉入谢恩，密言于上曰：“毕年以来，官府不宁，乘此盛世，遂取凤翔，一劳永逸，实不可失。臣屯军渭北，专肆禁止。”赏谋于贵晋，或曰：“茂贞覆灭，则沙陀大盛，朝廷危矣。”上乃赐客用诏，包其中款，而言：“不臣之状，行于为甚。自朕出幸以来，茂贞罕见自知其罪，不忘国恩，直贡相济，且当修兵息民。”客用奉诏而止。继而私于赵使曰：“观朝廷之意，似宜客用有异心也。然不去茂贞，关中无安宁之日。”又诏免客用入朝。将佐或言：“今密尔阙庭，岂可不入献天子？”客用犹豫未决。葛玉言于客用曰：“相者王行于背，纵兵狂悖，至栾舆波越，百姓奔散。今天子还未安息，人心尚危，大王若引兵渡渭，切恐复惊骇都邑。人臣尽忠在于秦王，不再入晋，愿赎屠之。”客用笑曰：“葛玉尚不欲无入朝，况天下之人乎？”乃表称：“臣总率大军，不敢进入朝觐，且惧部落士卒侵扰渭北居人，辛亥引兵东归，表至京师，上下使安。”诏赐河东士卒前30万民。客用既去，李茂贞骄横如故，河西州县多为茂贞所据，以其将胡敬章为河西节度使。朱全忠之去兖州也，留葛从周将兵守之，朱瑾必城不复出。从周将还，乃扬言天平河东救兵至，引兵西北邀之。夜半前归故寨，仅以从周精兵西出，果出兵攻寨。从周突出奋击，杀千余人，擒其都将孙汉云而还。加镇海节度使钱镠兼侍中，张翼节度使张繁轰以其子敛全之留后。朱宣、朱瑾屡为朱全忠所攻，民师耕稼，财力俱毕，告急于河东。李克用遣大将石岩、李承嗣将数千骑假道于魏以救之。安州防御使嘉诚与朱全忠亲历蒋玄辉有隙，恐急祸，与指挥使刘士正、兵马监押陈可凡将兵3000袭贵州，杀经略使周元敬而代之。 成罪无可凡，可凡首任之，推市政之军府事，可凡自为副使，赵即以市政为经略使。玄辉无人也。三年春正月，西川将王宗奎攻拔龙州，杀刺史田访。丁巳，刘建峰遣都指挥使马殷将兵讨蒋勋，攻定胜寨，破之。辛未，安仁义以舟师至湖州，与渡江应董昌。前刘潜、吴勇都指挥使顾全武、都知兵马使许在思守西陵，仁义不能渡。昌遣其将汤就守石城，袁斌守余姚。闰月，客用遣藩汉都指挥使李存信将万计假道于魏，以救掩运，均于深陷。朱全忠使人为罗洪信曰：“客用至吞河朔，失还之日，贵道可忧。”存信极重不言，亲报魏人。洪信怒，发兵三万夜袭之，存信军溃，退保明州，丧士卒十二三，尾弃资粮兵械万数。时言李承嗣之军隔绝不得还。洪信自恃与河东绝，专制于变。群中方图掩运，为洪信一其后。洪信没有赠位，权中必对使者北向拜受之，曰：“六兄于余，备年已长，故非朱林之比。”洪信信之，权中以是得专一东方。丁亥，果州刺史张雄降于王建。二月戊辰，顾全武、许在思拜汤就于石城，上用杨行密之请设董昌，复其官爵，前流不从，以通王资判侍卫诸将士。朱全忠见兵部尚书张俊，上欲复相之，李克用表请发兵击权中，且言郡招为相，臣则西至阙亭，京师镇据，赏下诏和解之。三月，以天雄留后李继辉为节度使，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表请致仕，建帝思敬自带，诏以思孝为太师。致仕，思敬为保大留后。朱全忠遣庞师古将兵伐运州，拜运兵于马甲，遂抵其城下。即有顾全武等攻余姚，明州刺史黄成遣兵助之，董昌遣其将徐章救余姚，全武击擒之。下四月辛酉，合掌将毁华州城，朱全忠命爵为二合，加华城而东，危害滋甚。李克用击罗洪信，攻环水，杀魏兵万余人，进攻魏州。武安节度使刘建峰既得志，嗜酒不亲政事。常执兵陈善凄美，建峰思之，善袖铁抓击杀建峰，诸将杀善，迎行军司马张吉为留后。吉将入府，马忽踢聂，伤左臂。 使马殷攻邵州未下，即谢诸将曰：“马公勇而有谋，宽厚乐善，无所不及，真乃主也。”乃以牒召之。因犹豫未行，听执军将姚彦章说因曰：“公与刘龙乡张司马一体之人也，今龙乡遇祸，司马伤弊，天命人旺，舍公赏谁主哉？”因乃使亲从都副指挥使李琼留公邵州，敬意长沙。淮南兵与镇海兵战于黄天荡，镇海兵不利，杨行密遂为苏州。前留中传杜洪为杨行密之强，皆求援于朱全忠。全忠前许州刺史朱有功将兵万人渡淮，听以便宜从事。董昌使人搀前留兵，有言其强盛者，折怒斩之，言兵疲食尽则赏之。勿吟袁斌以余姚降于刘，故全武许在思进兵至越州城下。五月，昌出战而败，应城自守，全武等围之。昌使惧，去帝号，复称节度使。马殷至长沙，张籍监于入府，坐受殷拜谒。以乃命殷升听事，以留后让之，即趋下，率将吏拜贺，复为行军司马，待殷将兵攻邵州。癸未，苏州常熟镇使陆颖以州城应杨行密，鲁刺史程吉，行密越吉家所叙为图书要务，贤之，归属行军司马。即拜且泣曰：“即百口在前宫所，使苏州不能死，敢求富贵，愿以一身以百口之死。”引佩刀欲自刺，行密拒执其手，指之，管于府舍。其室中亦有兵帐，行密每单衣一之，与之共饮膳，无所疑。前刘闻苏州县，即召顾全武，使驱西陵备行密。全武曰：“越州贼之根本，奈何垂客弃之？请先取越州，后赴苏州。”刘从之。淮南将朱延寿掩至齐州，围其城。大将贾公铎方烈不得还，伏兵临中，命勇士二人以羊皮掖入延寿所掠羊群，潜入城，约夜半开门举火为应，复一匹反命。公铎如期引兵至城南，门中火举，力战突围而入。延寿惊曰：“吾常恐其溃围而出，反溃围而入，如此城安可猝拔？”乃白行密求军中与公铎有旧者，持侍书金帛往税之，许以婚。寿州团练副使柴再用请行，临城与语，为臣利害。数日，公铎及刺史冯敬章请降，以敬章为左都押牙， 公铎为右见门卫将军。延寿进拔光州，杀刺史刘存。丙戌，上遣中使诣子州和解两川。王建虽奉诏还成都，然由联兵未解。崔昭伟复求救于朱全忠。戊子，遣中使赐昭伟死，行至荆南，追及斩之，中外咸以为快。荆南节度使程瑞与其将许存溯江掠地，进取滨江州县。武泰节度使王建照弃黔州，收余众保丰都。存又引兵西取余福二州。瑞以其将赵武为黔中留后，存为万州刺史。瑞之存不得志，使人训之曰：存不治周氏，日出蹴鞠。瑞曰：存将逃走，先君足利也。遣兵袭之，存弃城走，其众稍稍归之，屯于毛坝。赵武硕攻丰都，王建赵不能守，与存皆降于王建。简既存勇略，欲杀之。长书记高竹曰：公方总揽英雄以图霸业，彼穷来归我，奈何杀之？建使戍蜀州，因使知蜀州王宗婉察之。宗婉密言：存忠勇千谨，有良将才，建乃舍之，更其姓名曰王宗波。而宗婉竟不使宗波知其绵籍也。宗波原从孔目官柳修业，每劝宗波慎敬以免祸。其后宗波为健将，欲强敌诸将所惮者，以身先之，即有功者称病不自伐，由是得以功名终。甲午夜，顾全武急攻越州，以魏旦克其外郭。董昌犹据牙城拒之。戊戌，刘遣昌故将骆团代昌云奉诏领大王致仕归临安。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方。己亥，全武遣吴勇都建使吴章以州在昌如杭州，至小江南斩之，并其家300余人，宰相李淼蒋圭以下100余人。昌在围城中贪吝日甚，口虑民间钱帛减战士粮，即城破，库有杂货500间，仓有粮300万斛。钱流撰昌首于京师，散金帛以赏将士，开仓以振贫乏。李克用攻魏博，侵略遍6州。朱全忠召葛从周于运州，使将兵迎环水以救魏博，留庞师谷攻运州。6月，克用引兵击从州，辨人多早砍于阵前。战方酣，克用之子铁林指挥使洛洛马欲砍而至，辨人生擒之。克用自往救之，马亦至，即为辨人所获。克用故设辩将1人，避之，乃得免。克用请修号以赎洛洛，全忠不许，以与罗洪信 使杀之，客用引军还。葛从周自淮水引兵济河，屯于杨流，复击运及掩运河东之兵，战于固乐亭，破之。掩运属城皆为辨人所据，屡求救于李克用，克用发兵复之，为罗洪信所据，不得前，掩运犹是不振。初，李克用屯渭北，李茂贞、韩建惮之，使朝廷李慎公。克用去，二镇贡献建书，表彰骄慢。上自石门环，于神策两军之外，更至安盛、捧臣、保宁、宣化等军，选捕数万人，使诸王将之。四阎王荣披，四谭王四周，有自牧麾下数千人。茂贞以为欲讨己，与多愿望，嫌隙日够。茂贞亦乐兵，扬言欲义阙宋渊，京师市民争王逆山谷。上命通王资及四州借批分将诸军，以为进击。借批屯三桥，茂贞遂表言，阎王无故昌兵讨臣，臣今乐兵入朝请罪。赏据遣使告急于河东，丙寅，茂贞引兵比京畿。谭王与战于楼馆，官军败绩。秋七月，茂贞进逼京师。阎王借批曰，今关中藩镇无可依者，不若自夫州济河，幸太原，臣请新往告之。辛卯，赵姓夫州。人臣上出至渭北，韩建遣其子从允奉表请幸化州，上不许，以建为京畿都指挥，安抚治治，即开通四面道路，催促诸道刚运等使。而建奉表相继，上即从官，亦但远去。癸巳，至富平，遣宣徽使袁公训召见，面议去留。甲午，建议富平献上，顿首涕泣言，方今藩臣跋扈者，非止茂贞。陛下若去宗庙园陵，远寻边鄙，臣恐车驾济河，无复还期。今化州兵力虽微，控待官府，亦足自顾。臣积聚训力十五年矣，西距长安不远，愿陛下临之，以图兴复。上乃从之，以位速下归，丙申至化州，以府署为行宫，检逝世于龙兴寺。茂贞遂入长安，自中和以来所弃宫室设寺，凡稍俱尽。以四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，充武安节度使。上以胤崔昭伟之党也，故出之。丙午，以翰林学士程旨、尚书左丞陆仪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。乙，陕人也。水部郎中何盈表荐国子毛师博士襄阳朱普，才如谢安。道士许延世亦荐普有经济才，赏连日召对，普 仆有口辩，上悦之，曰：“朕虽非太宗，德清如魏征矣。赐以金帛，并赐何盈。”以徐彦若为大明宫留守，兼京畿安抚制治等使。杨行密表请上迁都江淮，王建请上幸成都。宰相魏罕见不敢专决政事。八月丙辰，召见官议朝政，见上表故辞，乃止。罕见移席诸道，领贡书资粮一行在。李克用闻之，叹曰：“去岁从于言，岂有今日之患？”又曰：“罕见天下痴误，伪贼臣若帝室，是不为李茂贞所擒，则为朱全忠所掳耳。”引奏将与林道发兵入援，加钱镠兼中书令。癸丑，以王建为凤翔西面行营招讨使。贾银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团同平章事，充威胜节度使，赏愤天下之乱，思得其节之事不赐用之。国子博士朱普自言：“得为宰相，月余可治太平。”上以为然。乙丑，以普为左谏议大夫同平章事。普为人庸鄙迂僻，无他长，至初中外大惊。丙寅，加罕见兼中书令。九月庚辰，升福建为威武军，以观察使王朝为节度使。以湖南留后马殷判湖南军府事。殷以高玉为谋主，玉扬州人也。殷为杨行密成锐之强，亦以金帛节之。高玉曰：“成锐不足畏也。行密攻之仇，虽以万金禄之，安肯为无缘乎？不若上奉天子，下奉市民，训足立兵以修霸业，则谁与为敌矣？”因从之。崔胤出镇湖南，罕见之至也。胤密求援于朱全忠，且交之迎东都宫阙，表迎车驾。全忠与河南尹张全义表请上迁都洛阳，全忠仍请以兵二万迎车驾，且言崔胤忠臣，不宜出外。罕见惧，复奏赵胤为相。遣使谕全忠，宜且宜安静。全忠乃止。以为复以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以翰林学士程旨、兵部侍郎崔远同平章事。远，拱地于之孙也。丁酉，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乙为峡州刺史。崔胤恨以待己，诬以云党于李茂贞而贬之。己亥，以朱普兼判户部，凡军旅财富之事，赏一以委之。以孙沃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，又以前定难节度使李思建为靖难节度使兼副都统，以保大留后李思敬为节度使。 河东将李存信攻临清，拜汴将葛从周于宗城北，乘胜至魏州北门。冬十月壬子，加孙沃行营节度、招讨、处置等使。丁巳，以韩建权知京兆尹，兼把节使。戊午，李茂贞上表请罪，愿得自新，仍献筑修宫室前。韩建复左右之，竟不出师。前刘令两浙利民上表，请以刘兼领浙东，朝廷不得已，复以王团为吏部尚书，同平章事，以刘为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。丙子，更名威胜曰镇东军。李克用自将攻魏州，摆魏兵于白龙潭，追至观音门。朱全忠复遣葛从周救之，屯于环水。全忠以大军济之，克用乃还。假河中节度使王科同平章事。十一月，朱全忠还大梁，复遣葛从周东会庞师谷，攻运州。湖州刺史李师岳求经节，召至中国军于湖州，以师岳为节度使。此告身经节者未入境，戊子，师岳卒。杨行密表师岳子，前绵州刺史晏辉知州事。淮南将安仁义攻婺州。十二月，东川兵焚掠汉梅资简之境。青海节度使薛王之柔行至湖南。广州牙将卢巨、谭弘起聚境聚之，使弘起守端州。弘起结丰州刺史刘隐，许弃以女，隐为许之，拖延亲迎，伏甲州中，夜入端州，斩弘起，遂袭广州，斩聚。据军容迎之柔入世事。知柔表隐为行军司马。